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OK， 我哋翻嚟讲翻呢个即系南海嘅太平岛啊，吓咁啊，两百里嗰、那个即系。經濟 專屬 經濟區，即係最爭議就係呢點啊嘛，大佬啊！ 嗱，因為佢哋漁民嘅生計咧，就係喺呢啲所謂專屬經濟區裏邊咧去捕魚嘅，咁所以咧，點解嗰個沖之鳥礁咁重要呢、嗯、因為沖之鳥礁咧，日本又聲稱呢個係個島嚟嘅。咁佢又有擁有12海里嘅領海啦，又有200海里嗰個所謂經濟區區啦，咁所以呢台灣漁民去到嗰度呢又話俾人拉㗎喎，洪家鎮嗰個真係明明係一個爛溝，即係 有張麻雀台咁大嘅地方， 佢係水漲之後都係得一張麻雀台加四張凳嘅位置嘅啫，大概到啊。咁嗰度又如果嗰個都屬於島嘅話，咁太平島就即係島中之島啦，係咪？咁所以即係。變咗就即係啲漁民又好緊張啊！即係你究竟即係政府對呢個太平島嗰、那個嗰、那個立場究竟點樣？咁 到而家都唔肯表態。 係咪當然即係蔡英文都有表態嘅啫？即係呢個亦都係太平島屬於中華民國，包括埋呢、這個南海嘅各島各呢個礁都係屬於南海，即係我哋中華民國嘅。咁但係呢個你講咩，大佬？ 咁佢又唔肯去上，即係上島啊，宣示主權。 好啦，咁啊， 仲有一樣嗱，我就講埋啦，就係啲官員嘅説話啦，就話你啲漁民咧咁樣嚟到上島咧，係影響到我國嘅主權，我就拗頭啦。國民係上自己嘅領土，點會影響主權呢？ 嗱咁啊，即系嗱，呢个船长就讲啦，佢话咧，佢话即系语带哽咽啊，佢话咧真心换来政府嘅绝情、嗯、啊，即系话屌你，我一心为政府去保卫呢个太平岛嘅主权，竟然翻到嚟，我仲要俾你告你咁家产，你真系即系绝情绝意。好啦，咁啊，嗱咁啊，洪秀柱就话啊，我都即系申请去呢个太平岛行下，咁结果就唔批啦，又啲啊军事重地又成讲一大轮废话啦。咁啊，咁啊，啲人又咁嗱，你都咁你唔俾洪秀柱去，喂，你蔡英文自己去啊，系嘛？咁你去宣示主权啦，系嘛？你做个总统， 不过去到见到个岛，我唔上去啫嘛。 咁啊，结果咧就呢个蔡英文梗系冇上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太平岛咧，就我估咧就慢慢地就真系成为咗美日之间嘅一个补给站啊。咁啊。都可悲嘅，系嘛？咁即系当然又有人讲啦，佢话屌你咁，如果咧就即系菲律宾同呢个越南咧够胆嚟抢呢个太平岛咧，中共要出手帮手去呢个保护太平岛。嗱呢啲就鸠噏嘅啫，系嘛？即系使捻你嚟咩？冚家铲！如果以台湾嘅军力都保护唔到个太平岛，除非佢冇心保护嘅啫。要保护太平岛就梗系保护到啦。大佬，对付越南、对付呢啲菲律宾呢啲冚家铲国家仔都保护唔到，仲使做人嘅系嘛？咁但系佢如果无心去保护嘅话，咁就屌你俾支核弹佢都冇用啦。咁有心保护嘅话，太平岛绝对保护到嘅。咁所以就唔需要你中共啊，即系咁捻多事，亦都唔需要你几格格。好，咁我哋啊讲完呢个太平岛呢个啊护主权渔船护主权翻嚟咧，就受到呢、這个啊即系反围被挨高啦啊！咁、我哋讲下嗱，我哋讲一例一忧啊，系咪啊？头先我啊即系讲到一九九啦，咩叫一例一忧咧？嗱，而家就系周休二日啊，即系话每一个月嘅第二个礼拜六咧。就係同埋連埋呢個禮拜日咧，係黐埋一齊咧，就放假嘅，即係長一隻，應該長短週啦，係咪叫做？ 依、這個唔係喎， 唔係長短週，一例一休嘅意思即係 唔係啊？我講周休二日啊， 周二日淨係 兩休兩日咯。 唔系咯，咪有路人咪着住长短袖咯，即系一个礼拜。 唔系啊，唔系哦， 唔系长短袖嘅意思就 而家唔系长短袖噶。 哦，系喎，周休二日就每一个即系翻即系翻五日， 翻五日嘅就而家 翻地方。 好啦，咁啦，咁啊，即系要改变啦，咁就叫一例一休。咁咩叫一例？咩叫一休咧？例咧，即系话都系放假嘅，即系个定义就系、是、都系放假嘅。咁但系呢个例咧，如果遇有一啲重大嘅事故啊，譬如咩天灾人祸动等等咧，咁就譬如我呢个工厂赶工啊赶唔切，我听日就要交货俾人哋，我今日必须要搵人翻工嘅。咁咧喺呢个例之下咧。咁就可以要求个员工翻工啊！咁好啦，咁员工翻工咧就要计，梗系要计嗱。如果系休，即系礼拜或者公休或者各定假期要休息，咁如果你要同个员工讲咗喂，你翻工咁就即系一般嚟讲咧都系一日等于两日啦，啊，即系简单啲讲咧，即系你翻嗰一日就要俾两日嘅。俾兩日嘅薪水，即係1000蚊，我俾2000蚊你。 啊，依個即係我哋以前嘅公半同埋兩工嘅。 多數兩工噶啦，而家台灣多數兩工噶啦。好啦，咁如果例咧，就話咧，要前兩個嗱好 Q 複雜嘅，我估講完大家都唔明嘅，因為我自己唔係太明。前兩個鐘咧就係你人工嘅1.33，後嗰四個鐘。即系两个钟之后嘅，譬如你翻九点，我翻到九点、十点、十一点，咁呢两个钟咧就系计1.33嘅人工。由12点开始计咧，即系11点之后开始计咧，就1.66嘅人工。 唔系嗱，谢工你可以咁嘅简单去理解呢件事。佢1点几嗰啲，我哋唔好理佢先。 唔系呢个人工啊嘛，要俾人工啊嘛。 你唔好理佢先。总之就系话，即系简单啲讲就系话，我俾多啲钱你翻工。 嗱、啊，咁其实咧， 例假咧。例假咧就系总之就系天灾人祸，你先可以叫得我翻工，否则对唔住，你唔可以请我，你唔可以叫我翻工。你要我翻工咧得，你俾好多嘅钱我，并且咧兼且咧你要日后要补翻假俾我。OK， 嗱呢个一例， 所以就话唔系，所以就话1.33同1.66咁计咯。呢个唔系俾多啲啊，而个例一定要俾咁多佢，你可以多用 over 佢。 呢个钱嘅问题啊，我哋唔谈钱嘅问题先。 唔系而家台湾拗紧就系讲钱啊，大佬， 你要理解咗个休一休先啊嘛，休嘅 例就好似我哋过年过节呢个就系例啦。 呢个例嚟嘅，即系你一定要休嘅，啊，即系七日你一定要休嘅呢一日一例。OK， 休就系话咧。协商啦，你休可以休息嘅，不过你唔休息啊嘛。OK， 嗱，我俾多几多钱你，你翻工，咁日后咧我唔使补假俾你嘅。 系， 嗱呢个即系令我哋简单理解咗你一嚟一休先。至于钱嘅问题，就系另外再商议啦。1.3倍、1.6倍、2倍、3倍咁，嗱，即系个即系民间同埋即系资方就喺度拗紧呢件拗呢样嘢啦。例就系话。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再跟住落日嗰定假期，你放唔放先 ？cut 七日咯， 计唔计？咁原来咧就系话，嗰例嗰定嘅假期又要再 cut 嘅。 因为如果一例一休通过嘅话咧，就跟住 cut 七日假期。 系啦， 7日嘅国定假期。 冇错啦。 咁所以话为嗰啲员工话屌你咯， 咁即系冇 cut 冇减 冇着数，系啦，即系冇着，即系而家一年以52个礼拜嘅总工时嚟讲啊。佢系冇着数嘅，咁所以啲劳方就话：屌你有冇搞错？你咁啊，即系我边有着数啫？你 搞招三冇四， 咁但系资方就话：喂，你咁我俾好多钱喎，大佬，系咪？我一年系俾多唔知系俾多，好似我睇过数字，但系1700几亿个大佬，即系如果总计咁计。 所以头先刚才咧，我哋即系第一节嘅时候都讲到就系啲公车嗰啲老板就系话啦：如果咁嘅就咁嘅话咧。我哋礼拜又全线停车，唔开一嚟啊嘛！ 呢个又处于两难啦。嗱，嗰啲公车就话：喂，如果你咁，屌我都揾唔到咁多人翻嚟翻工。我如果要俾钱佢翻工嘅话，咁我就宁愿俾你罚啦。嗱，因为咧你冇车，交通部就罚你钱。 嗯， 即系话喂，你礼拜应该有嗰啲每一班嘅车，你应该有固定啊一个钟头几多班噶嘛？咁你叫嗰个冇人翻啊嘛？咁我咪罚你咯。咁但系如果个工嗰只业界就话我宁愿俾你罚嘅钱，仲可能仲平过我要请个人翻嚟替工，因为我俾个人工可能屌你我要俾我哋求其噏啦，我如果我要维持礼拜日嗰条航线咁嘅话咧，就要俾多1万，但你罚就罚5000嘅啫，咁我宁愿俾你罚5000啦，大佬系咪？咁所以咧 里面产生了很多这些劳资方面和政府三方面的一些角力呢，就搞到现在呢就本来前好像不知前日昨日呢就本来拎上立法院呢就通过的，结果呢通唔过，暂时唔好喐住。 唔系通唔过，系唔摆上去。 系唔好摆住，因为大家都倾唔掂啊，大佬。因为政府嘅解释同埋资方嘅解释同埋劳方嘅解释三个方面嘅解释咧，大家都搞唔清楚。好似我而家讲，其实我讲完之后咧，我相信听众咧都未必知道我讲乜嘅。咁但系， 所以简单啲理解。 因为嗱，我讲咗少少啦，因为有听众咁就俾短信我，就希望我講一講一例一休呢件係咩事嚟嘅。咁老實講就對唔住啊，因為我都因為而家台灣自己都講唔掂，所以咧我都講唔到俾你聽究竟實際點樣。 一勞工界咧，即係其實佢即係政府提出呢個咧，就希望即係勞工界咧就可以休到兩日息。咁但係嚟講咧，即係勞工界同藍領同白領嘅分別啦。即係白領而家好多都五日翻工，咁啊休兩日㗎啦。咁就係希望咧，即係政府就係希望勞工界啲藍領嘅朋友咧，都可以能夠每一日都即係每個星期都可以有兩日嘅假期去休。咁所以咧定出嚟，你所謂你叫一例一休，頭先佢一例就是、你必須要休息嘅，除咗天災橫禍。 嗱咁啊，而家就法例就要求咧，就係規定啦，就係、是。翻六日一定要放一日嘅， 冇錯， 系咁、就即系而家就希望咧就做到翻七日咧就休到兩日啊，因為佢周休二日啊嘛，佢即系話而家係講緊一個星期係48个钟头，就希望能夠減到40个钟头，咁咧即係你啲員工咧能夠翻去享下啲家庭樂啦，諸如此類啦。咁如果你就想嗱、有啲員工話喂，屌我唔想。即係譬如話，我哋呢啲仔大女大，我唔想咩家唔家庭落喎，大佬，我最你有加班，我寧願加班揾錢喎，係咪？嗱，咁啊出現咗呢啲問題，有人就中意，有人就唔中意，咁啊即係勞方有勞方嘅諗法啦。好啦，咁你就算一例一行完之後，咪你政府嘅支出都好大嘅喎，大佬。系嘛？佢請人唔係淨係你民間企業嘅喎，大佬，你政府都係一個大嘅僱主嚟嘅。你如果根據咁樣嘅講法，一例一休嘅話，你政府都係一筆龐大嘅額外支出嚟嘅。咁所以咧，就搞到而家咧都係擺唔到上去立法院去傾啊。咁啊，即係我大概解釋咁多啦。咁啊， 有矛盾嘅，始終係即係有矛盾點嘅。即係你當時香港，即係我哋香推呢、這個，譬如話嗰啲。我哋叫做看更啦嚇，咁啊 八小時制， 咁啊翻12个钟，嗰日八小時制啦，咁點不知原來咧，嗰啲保安員叔叔咧就話你唔好叫我翻八小時。 係咯，咁屌你諗，我咪少咗幾個鐘頭，我每個鐘頭計錢噶嘛，我40蚊个钟，冚家產8×4=32，我得320，但我翻夠12个钟。我又唔同噶咯，系咪？ 唔够使啊！ 啊，咁你冇理由剥夺我噶，咁、所以咧， 老细唔会你翻8个钟，照俾12个钟。 所以咧，嗰啲所谓8小时工作咧，亦都有时咧，未必系即系话你想咁样，就啲员啲劳方会好满意，因为佢都想搵多啲钱噶嘛。好啦，咁我哋嗱，唔知即系嗰位听众满唔满意啦，系咪咁样？因为我哋都讲到甩甩咳咳啦， 同埋要记住啊，唔系一例一休啊，嗱，因为咧唔知阿谢公系讲错嘅，因为 我因为讲咗国语啊， 唔系啊，嗱，因为咧我见到啲系台湾传媒咧，一去用拼音打字啊，佢哋网上嘅新闻咧，我都系见到一例一休。 嗱呢个国民党嘅立委出咗个问题，因为咧嗰啲所谓国民党嗰啲所谓助理咧，就俾咗啲牌佢哋。嗰啲牌咧寫住一例， 唔止噶，唔止噶，係再之前咧，我睇新聞咧，真係寫咗一例 一休，咁啊即係修理嘅修，即係修例嘅修啦，咁啊結果就鬧咗都好多。 兩回事啊！嗱，我講嘅係依個即係立委舉牌之前啊，已經係我見到新聞係寫一例一休嘅。 咁後來喺立院裏邊咧，有啲我哋啲國民黨嗰啲國民黨籍嗰啲立委咧，就拎咗呢個牌。咁之前咧，其實都講咗啦，即係立嗰啲立委，因為嗱，即係再講落就有排講啦。因為啲立委嗰啲助理咧都好 Q 麻煩嘅嚇。 依、這個以後機會再講啦。 好，我哋嗱講另外一單啦，快啲講啦，因為你度都唔係佔好多時間啫、就係呢個國史館啊，禁止呢個大陸、台灣、澳門嘅學者咧， 係就冇台灣，唔夠台灣。 澳門香港啊，大 港澳、 港澳地 區以及呢個大陸啊，呢啲所謂學者咧，就去呢個國史館咧，去調閲呢一啲資料嚟去研究。咁啊，喂，咁啊，張三提嘅呢、這個，咁啊，你提你講。 嗱，咁咧就依兩日咧就係、是、國史館咧就出通公告啦。咁就佢就話咧，依法辦事，因為咧以前咧就有法不依，咁咧就依例咧就係、是、國史館咧就唔開放俾大陸 港澳人士去去釣魚，唔知或者啊，總之依啲地區人咧就唔俾嘅。 即係我哋咁去就唔得啦。 係啦，咁 就開放俾本國籍啫嘛。 係唔係啊？外國都得， 外國都得。 係啦，係大陸港澳唔得。啊，咁我唔知佢個依法嗰條法喺邊度咧，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呢條法。咁跟住咧就大家都出嚟講，包括三隻小豬啊，杜正盛， 咁 杜 正都係唔得。 杜正盛咧就係前依、這個 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即係陳水扁年代教育部長。 係啦，咁都係中研院士係一位歷史學者啦嚇。咁佢都出嚟講啦，今日都出嚟講啦，就話你如果係喺國史館裏面或者甚至其他資料嚟講咧，檔案唔係機密嘅話，咁大家都應該可以睇一睇，以一個研究一個學者學界嚟講咧，依啲應該都可以睇嘅。你話機密嘅，你咩人嚟邊個地區都唔應該俾睇啊！ 嗱，因為咧喺蔡英文未上任之前咧，所以呢個綠營咧都話、我哋呢啲咧即係一定要即係國民黨收藏嘅一啲資料，我哋一定要公諸於世，俾世人知道咧。究竟國民黨做咗幾多壞事？ 好啦，簡單啲講咧，即係時間差唔多啦。簡單啲講咧，就係國史館咧，佢就係、是。直属呢一个总统府嘅，系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嘅市政机关，即系佢收藏嘅嘢咧，大部分都系关于咧，即系中华民国嘅一啲嘅历史，一啲嘅即系机密资料嚟嘅。咁啊，国家历史啊，史料嘅整理， 你就知啦，嗱，好嘛，我讲讲国史馆我自己印象先啦，因为咧。在大概差不多十年前我們都用神舟青年服務社的名義都去國史館的。那老實說我們真的不是研究歷史。那他就歡迎我們去，去到之後呢他一去到他說你想要什麼資料我們都說不出，因為不知道怎樣。其實我們想找什麼，想找抗戰的歷史。他說抗戰歷史你想去哪一段、哪一場戰役幾時的屌我們都說不到。 或者時間差不多我講多一點啦，那就現在就算本國人士呢，以前呢就去到即刻登記就插入去的。 現在要審日。 是啦，那現在呢就是說、我要同一個是資料館，另外一個國家檔案資料館。那其實呢咁嗰邊咧就係話，亦都係要幾日之前申請。咁但係之前咧就係俾人哋救病啊！喂，點解你仲要而家依資訊發達時候，你仲要咁多日嚟先申請先得咧？咁其實大家都話要改革依個資料館，就希望咧好似國史館咁啊， 隨刀啊，隨攞啦，隨釣魚啦。 啊，點知咧而家咧國史館反而走翻舊路， 因為佢咧可能你申請嘅時候，可能你要申請某一段嘅歷史，咁、佢就話：喂，我哋要睇睇，你唔俾你睇先。 係啦，咁或者我哋又睇下後繼嘅情況點樣啦。考慮一時間。 好啦，咁啊嗱，今日爆風球啊，咁啊請大家咧就都注意呢個安全啦，因為咧我而家都唔知啊，我唔知啊， 爆啦爆啦， 我唔知啊。咁因為我哋而家咧就要 我走啊，早知我頭先走咧。 我哋而家做完节目咧，就准备走啦。咁啊，究竟个风势点咧？我哋唔知。咁啊，我哋啊，宋主委有个宾士咧，就车我哋走。咁所以咧，就即系打风咧，暂时我哋都未使惊住。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